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对开的第三四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翻上近罗便臣道噶。咁就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第三四线有意外，龙尾近罗便臣道。咁另外喺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丽业街中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排到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朝又提提大家啦，喺油塘嘅高超道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高超道西行介乎欣荣街至到茶果岭道一段咧仍然系会封闭，咁车辆经过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 我需要 小尘埃这一首卜卜卜令我觉得陪伴就是温暖，即使只是听到大家的心跳声，我都知道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守候。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明仔真是曳的，搞到他阿妈成日擘大喉咙闹他。 大声闹不是办法的，啲冲口而出的负面说话会伤害细路的自尊的。 咁可以点啊？ 如果教仔教到好怒气，你首先要放松自己，例如可以饮杯水，等自己心平气和之后，再同个仔慢慢倾。有需要可以揾社工帮手添。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子豪咁好约我出嚟有大生意倾啊！ 波成，下个礼拜天怡咪放假嘅，我直头揾咗啲客席主持上嚟同你见个面啊！ 咁犀利？ 喂，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啊！ 我哋系 Era。 哇，高矮肥瘦样样都齐、 啊，啊，系咪几好啊？ 但我哋 Gimme Five 下个礼拜一至五下昼五至七、啊，你哋得闲咩？ 请我哋上嚟做客席主持咯，都得闲噶，你呢排 佢哋冇嘢捞啊！ 咁就得啦，就咁话噶咯，啊，到时见啦，到时见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欢乐嘅星期六 又到啦， 系啦，好配合啊我哋。 系啊，呢度系寻常事， 认真做啊，犀利啊！ 我想讲天气啊， 好啊， 而家有啲 好多人想听天气噶， 系啊，仲有啊，知唔知道出面有两只嘢咧？经常性每个礼拜最期待嘅就系你报天气嘅时候啊， 因为佢哋平时咧都唔会自己去电话睇噶，佢要听， 系啦，仲要听你师陪你一个人讲。 咁我就要认真啲报啦， 你试下认真啲报啊，不如 我有听阿乐上个星期讲欧洲嘅天气 嘅，落完雨之后， 落唔落雨就会有 有太阳， 系唔系啊？系三分二时间落雨，其余三分一咧 都系出太阳嘛， 就会出太阳，仲有 系好实际嘅， 欧洲天气好冻，会落微雨，落落下要会落薄啊， 哦系啊系啊。 好神奇噶呢啲天氣， 听完都想飞系嘛？我即系点啊？思梅， 好啦，讲翻香港天气啊吓，咁啊，带翻嚟香港，而家温度咧19度，相对湿度3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寒冷嘅天气警告咧都生效紧噶。 系，冇心急，冇紧张。哇！第一次报天气有欢呼啊，做咗咁耐冇试过， 好感动啊，即刻好紧张。咁啊，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亦都系天晴啦，下昼非常干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呢几日咧，其实气温咧会慢慢回升嘅。咁但系都着足够嘅衫啊。突然之间咁重视我报天气，好紧张添。 好啦，正式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嘅寻常事认真组。 系好啊，我想问下大家咧吓，即系尤其是圣诞节差唔多到啦，即系好多饭局啊要 party 啦， 差唔多啦。 系啊，你哋平时咧会点样夹钱噶？ AA 是比较多的，即是这个 AA 呢通常都是哪个，即是读书时间的 AA 呢就是大家抌啲神沙出来的。到大个的时候呢不能太核突呢就大家争住要俾卡。是啦，就话自己要储分又话成咁威咗个下呢，跟住呢就大家问返大家夹钱。夹唔到呢大家就通常喺电话嗰啲 group 度呢就好嬲啦，喂点解哥唔俾钱㗎咁样。下次唔好叫佢嚟啦，踢佢出 group 咁样。通常都系咁样囉。 你应该遇唔少啊。 我遇唔少，我遇唔少。 咁夹唔到。 你觉得我咩位先。 唔系你又未至于未俾人踢出 group 嘅。 但唔俾钱啊嘛，想讲。 咁如果夹唔到咧，夹唔到会点处理呢？譬如有一个人真系收唔到佢 嘅，即系我身边嘅人，包括我自己都好少唔会，即系好少真系唔俾咯。你唔俾都唔会叫佢食饭啦。你系咪平时唔俾啊？ 我唔会噶，我通常做收数嗰个嘅，因为系。 哦，系咩？ 但系我系最怕收唔到钱咯。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一个 party 因为你系俾钱先嗰个， 但系又收唔到钱啊！ 因为我做揸数嗰个噶嘛，嗱，譬如有啲可能唔系好贵啊，每人夹百零蚊咁样啊，但系譬如好啦，我收少一个，可能我蚀百零蚊，但如果两个就200几噶咯，你十个人出去玩好啦，就算有11个人俾咗，如果争三个咧，我一个就硬300几啦。 哦， 系啊。 咁你唔好爭做收數咁咪得咯。 我咪就係頭先開頭講咯，點解啲人通常咧一班朋友飯局嘅時候咧，就係、是、要衝出去威我，通常俾錢先嘅。 啊，又未必，因為 形容緊咧。 唔係你唔可以咁樣講佢噶。 我冇講佢啊，我話形容緊我有啲朋友啫嘛。 你做咩？ 你覺得邊個佢？ 講 part 啊？ 你覺得邊個佢？ 師培。 係咯。 唔啱啊！佢全程冇出個聲，暴露天氣啫， 但係又要話佢啊，好慘啊！ 師培，你講下你嘅付款心得係點咧嚇？出去玩。 出去玩付款心得 系啊， 你讲几点啊？ 我好笑， 你讲几点玩咩嘅时候啊？ 玩啲咩先要付款？ 出去玩咩时候啊？夹钱讲紧系 哦，即系出去活动嗰阵时，跟住同朋友一齐，咁可能食完饭咁夹钱，究竟点样处理咧？我都会自己俾先嗰个嘅，咁但系我都几担心咧，有时会唔记得咗。譬如你有10个 friend， 咁啊，系咪真系每一个都过都已经俾晒你咧？同埋计住咁好麻烦嘅，咁所以我觉得系辛苦嘅事嚟嘅。如果做夹嗰个。就算啦，即系最好就系咁样啦。 嗯，你哋认唔认同而家咧？即系譬如出咗嗰啲吓， 你唔问阿莫， 对唔住，对唔住， 唔紧要，唔紧要，唔系可以唔问都得噶。 系， 你可以唔好咁夸张，真系。 我如果话俾你听，佢有长袍，我佢揈埋袖， 跪咗喺地下， 哎，皇后咁样，你要 佢喂，系啊， 做乜嘢扑到嚟答你咯？ 我以为我派咁钱啊，你知唔知啊？每人攞1000蚊走， 好过分。咁点啊？你想问咩啊？ 阿莫想请教一下，系啊。咁你嘅系咯，你出去食饭啊，或者 party 嘅付款系点嘅咧？通常系 通常咧，我咧都系嗰啲咧帮手计下数，或者我又未至于去到 即係最俾錢嗰個嚟嘅，但係啊都有成六七成都會係我。但係因為咧，我食飯嘅時候咧，好多朋友都比較立落嘅，食到唔肯走啦，又唔肯埋單啦，最後尾係我忍唔住，我喂埋單啊咁樣，咁所以就走咗出去俾錢。咁不過有樣嘢，我覺得好點講咧？如果你真係會做呢一樣嘢嘅話咧，首先你又唔好因為話收唔到錢而唔開心。 哦、 你可以 mark 咗數先，因為我要爆大鑊啦。因為阿波咧就係、是、一個咁嘅人。 佢系走數嘅， 唔系佢会即系会系俾晒钱嗰啲，譬如我哋嗌外卖，佢会俾钱嗰、那个。 哦 okay、 但系佢会真系好细心地咧，咁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佢细心地咧，佢真系会 mark 翻低今日你几多钱。咁如果如是者听日嗌完之后咧，又系唔记得嘅话，佢会照加落去。因为有阵时真系大家会好快就食完，真系唔记得唔奇嘅。我真系觉得呢样嘢， 嗯， 做咩笑咧？ 冇，即系通常咧去到例如食嘅 A 今日星期一呢一餐啦、我唔记得俾啊嘛。波啊，摘住数啦！去星期二唔记得俾你又摘住数啦。去到礼拜五嘅时候，哇！点解我食嗰个 pizza 一块啫？哇！成千蚊，点嚟噶？咁样，跟住通常嗰人就话：，哎，我俾唔起 啦。系啊，系要积落嘅呢啲，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阿乐你可以效法下波做呢一样嘢，咁你就唔需要唔开心啦，你收唔到钱。咁同埋我觉得一样嘢嘅咩？你头先话你最怕收唔到钱啦。 系啊，你话 咁你做咩个样好似我屈你咁嘅？ 好开心， 冇你姐姐教青你， 唔系啊， 你又唔开心 佢啊？佢十分鐘前講完啲嘢，五分鐘前講完啲嘢，佢好似冇講過咁望住我，驚啊！我以為我講錯嘢啊！ 唔係啊，阿莫，我開心個樣係咁嘅，係啊，你有怪莫怪啦。 咁我真係好唔了解你嘅。 系， 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你系咁噶，不过你真好可爱啊！ 多谢。喂，但系个主题你系想讲咩啊？ 唔系，我未讲完啊。咁系啊，所以我就话其实咧有阵时咧，如果真系一大班朋友去食饭，我觉得唔好计较得咁多。即系咧，譬如有啲可能话你要夹246.7咁样，有啲人真系会要你俾够246.7咁样嘅。 哦，系啊， 系啊， 个七毫子 系啦， 点 俾咧？即系以前仲要未有呢个好方便嘅社交平台可以俾钱嘅时候。系啦，佢真系唔通俾七毫子咩？我真系见过有人真系叫你俾五毫子佢啊，咁样会嘅，系、或者佢找翻五毫子俾你嘅。 哇，咁好彩啫！我身边啲朋友其实都真系系唔系俾毫子嘅。通常例如啦，373.4咁样啦。通常我哋都会算啦，375蚊啦，咁啊卖剩俾多啲，即系375啦咁样，咁就舒服啲咯，大家。 所以咧，跟住之后咧，我会觉得咧，如果你真系一大班人食饭都开心。同埋你同得你同得去食饭嘅，都证明嗰个系你嘅朋友或者甚至好朋友。我觉得咧，有阵时可能争嗰几蚊，我会咯。即系譬如头先我讲276.4咁计啦，即系其实虽然唔系呢个 number， 你又记得。咁我只会可能收270啊， 即系你都仲记得嘅喎。 7.4就唔系头先我记得最后尾个系七毫子嚟嘅，而家变咗四毫子嘛。系啦，即系最后嗰7.4我就唔会收，即系可能就咁收270。咁可能或者收250咁齐投诉，大家又二俾啲你咁样。咁我觉得自己俾嗰幾百蚊或者百零二百蚊，我覺得 OK 啊， 少 開心。 系，咁我少少真系唔应该点样去计较嘅。不过咧，有时都会遇到啲困难嘅，就系如果你同老细一齐去食饭，点知咧就帮咗老细俾钱，咁你追唔追好咧？你会唔会追噶？ 我会惊噶，其实呢啲 moment 我都 咁系咪就算数咧？ 算啦，呢啲就即系其实今日咧想带出嗰个重点就系、收数嗰个人咧，佢嘅难处啊，尤其是我觉得以前咧俾 cash 嗰个年代咧，譬如好似阿莫头先话斋，譬如个 friend 真系银包唔够钱，今日唔记得揿钱，夹300蚊佢得100蚊，咁啊收得200蚊，但系你可能你3个月后先见佢噶嘛，咁唔通你3个月之后，喂你上次真系200蚊俾翻 cash 我咩咁样？但我觉得而家有样嘢方便咗咧，就系而家嗰啲手机支付平台咧出咗之后咧，系啦，做收数嗰个咧系真系冇咁麻烦嘅，系啦，你哋唔覺啊呢樣嘢， 佢突然間發現新大陸咁喎，睇 的而且確係冇 計上個禮拜個翻譯嗰個圖片翻譯， 好神奇啊！ 係啊， 佢咩第一次用啊？ 你係咪啱啱先新開啊？ 新嘢先， 係嗱，即再講落去啦嚇，就唔止咁樣嘅，係啦，咁即而家方便咗好多，首先收數，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咧？而家撳錢都方便埋嘅咧，原來， 因為呢個嘅程式。 系啊，嗱，因为呢个手机想讲紧手机， 揿、钱都方便埋，意思系 系嗱，因为以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一个情况，就系、譬如嗰张提款卡坏咗，或者唔记得带提款卡，或者甚至咧，你系附近揾唔到提款机嘅，你都会揿唔到钱噶嘛，佢俾 cash 嘅年代，原来咧。 即係可能我又鄉下仔啦，原來咧近呢一兩個月咧，其實咧陸續啲銀行咧係出多咗樣嘢咧，就係你攞部手機啊，攞部手機去個櫃員機嗰度咧，原來已經撳到錢噶啦，就可以唔使用呢個提款卡嘅。 喂，呢下你潮喎，我唔知， 我都唔知啊。 哇，因為呢啲就叫開心咧。頭先扮咩啊？你做翻頭先你開心個樣出嚟啊！你一直咁样，我话俾你听。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头先你讲嗰啲即系可能啊，银行连结嘅一啲嘅程式啦。咁啊，即系我自己啱啱都系近呢三个月到开始先用嘅啫。因为以前我一直都唔敢嘅，我成日觉得银行嘅资料系唔应该乱咁摆喺一啲网络上面嘅，硬系觉得会俾人盗嘅。咁但系咧，后屘又觉得真系方便好多咧。呢一个程式我知道喺入边你系可以 in and out 嘅，即系你可以喺你嘅户口入边直接攞一啲钱去。过俾第二个，即系呢个系方便嘅。咁人哋咧喺柜员机入边，原来 scan 一样嘢，跟住就可以攞到钱啦。 系啊，呢个系啊，新出噶。嗱，其实我揾呢条题之前咧，我真系打咗俾七个朋友。 你有冇自己亲身试下先？ 我未登记啊呢啲，其实我都系嗰啲即系 technology 比较低嗰啲人咧，我都唔知点样。 你俾人哋威一次，你有冇问呢个问题啊？人哋话打咗七个电话问朋友啦，已经，你仲唔俾人哋落台？ 系啊，咁佢头先咁肯定，可唔可以以为佢真系有试过嘛？我收翻潮呢个字咯。 咦，阿乐都收起头先笑容啦。 唔系啊，佢话呢啲先叫开心啊。 系， 你有冇尊重下你啲节目主持啊？啲同事啊？ 啊，点啊？ 嗱，即系我就即系 research 呢个题目嗰阵时，我专登去打，因为我惊我自己一讲咗出嚟好核突啊。原来系人都知啦呢样嘢，但系唔系嘅，我打俾七个朋友，跟住咧， 佢哋七个都唔知道，所以你觉得好潮。 嗱，我嗰边仲要。 笑到佢未试过就攞嚟讲啦，最后咧原来啲银行都未开始有， 佢只概念版 系啦，只不过有咁嘅程式，但系未实质可以用。 系咪真系有嘅先？唔系概念嚟 嘅，真嘅真嘅，因为我 research 嘅时候系上相关银行嘅官方网页睇嘅， 系咪用得嘅先？ 嗱，系用得嘅。咁不如咁啦，嗱就讲个方法系点？其实咧，嗱唔同嘅银行佢而家系咁样噶。即係咧，嗱，譬如 A 銀行咁計啦，佢嘅方法咧就係話，你用咗呢個流動應用程式啦，跟住咧就攞個 QR code 咧，直接去個櫃員機度 scan 咧，原來已經就可以攞到 cash 啦。呢一個係方法之一，係啦，即係你可以唔使再帶提款卡或者唔驚嗰張提款卡突然間碌唔到啊，係啊，呢個就係個方法第一。而第二個咧又更加簡單嘅，就係咧。你只需要喺個呢個仲方便仲勁，我覺得就係咧，你喺個流動理財嗰個程式嗰度啦，你就 set 咗就話嗱，我準備要攞幾多錢，譬如我準備要攞嗱大家 fetch 下先嚇呢啲嘢嚇，即係譬如你攞一定數目，譬如有600蚊， 即刻戴定個頭盔先， 係啦， 咁你又話人哋官方網頁度睇嘅， 始終呢啲涉及錢嘅嘢小心啲好嚇，大家 clarify 下啦，係啦，咁譬如你可以咧就 set 定，譬如我要攞600蚊，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一個驗證碼去你手機度，你實情咧唔需要 scan 個 QR code， 你直接咧就篤。翻嗰個驗證碼咧，就可以去個櫃員機度攞到 cash 啦。而呢個方法咧，仲抵死嘅係乜嘢咧？就係、是、譬如我用 A 銀行，阿莫係用 B 銀行，咁阿莫我就唔可以直接過數俾阿莫嘅，但係咧我就可以喺 A 銀行咧，我就 set 咗就話啊，我就准許阿莫去攞幾多錢，譬如我准阿莫攞500蚊咁樣，跟住咧我就 send 個驗證碼俾阿莫，咁阿莫就去嗰間銀行度篤嗰個驗證碼咧，佢就可以直接喺我户口嗰度攞到嗰嚿錢出嚟啦。即系原来而家有咁嘅科技咯。 嗱，方便系方便啊，但我反而有个担心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假设有啲不法之徒咁，佢夹硬逼佢俾个 QR code 佢，咁咪会好容易俾人揿晒啲钱咯。 又或者其实佢即系喺电话度揿嘅时间，会唔会同佢排队揿机嘅时间一样？ 唔知未验证过，未试过呢样系啦。咁但我觉得我呢样嘢系会方便咗嘅，因为我自己都试过。一啲例子咧，就係咧，唔知做乜嘢張提款卡突然間碌唔到啊！唔知道有冇試過篤張提款卡係啦，一係壞卡，一係俾佢食咗。咁我覺得咧，用手機咧係真係方便咗嘅呢一樣嘢。 嗯，但系嗱，我其实咧都有另一个咧，即系呢个系我实证嘅 ，OK， 我已经测试过噶啦，就系咧 有冇试过先？亲身， 我亲身试过，因为啲发生我身上嘅。咁但系我唔系佢而家呢度嘅科技技能啦，而系咩咧？而系有一次我试过出街嘅时候咧，我真系排长龙。 但係我係趕住去報名，要去交報名費，因為嗰陣時已經係五點鐘要閂門啦。但我喺嗰一刻嘅時候，我就動用咗一個嘅朋友咧，佢本身都要撳錢，佢就排得早過我。咁我去到已經排長龍，佢已經係排緊第三個咧。哇！呢、這、一個嘅傳送嗰、那個即係嗰啲 app 咧，即係非常方便，因為我朋友係撳多咗錢出嚟，我就即刻俾翻佢咯。即係呢個我就覺得係方便咗好多人，因為我諗呢樣嘢係更多人試嘅機會就係、是、排長龍係好討厭嘅。尤其是咧，你永遠唔知點解前面嗰個咧明明撳幾個 number， 但係佢睇好耐咯。即系佢要 read 好耐，究竟重复又重复睇完之后先决定啊呢、這个啱嘅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快捷嘅方便嘅嘅功能咯。 都系嘅。另外我发现啦吓喺公司度咧，有时你想出去搭下的士啊，但系而家啲卡嗰啲咁方便，有时冇 cash 噶嘛。 系啊。 咁咧你就可以即刻问同事借，我最近常做嘅。跟住咧你就可以即刻俾翻钱同事啦。 冇错。 手机上面。 系啦，喂嗱，咁啊头先阿乐讲咗呢个题啦，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咧都有样新嘢咧喺我哋嘅寻常试应真。发生嘅，我嚟听下啦噃。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试认真做新人。 今次出场嘅新人有佢邝星宇。 是咪 Alex 啊？ 系你好， 阿乐。 系啊，好高兴啦，打咗俾你啦，邝星宇。点啊？而家搞紧咩啊？喺度？ 练歌咯，因为今日都练咗歌，但系个喉咙有啲沙沙地，所以就休息紧。 哦，你喺边度练歌啊？系咪就喺厕所度练歌啊？ 之前系，而家喺间房度。 之前系咧，因为点解咧？都睇过报道咧，你讲过自己好中意喺厕所度唱歌噶嘛？ 系啊，系啊。之前我仲未出道之前咧，好中意喺厕所度，因为比较怕臭啊。所以同埋沖涼嘅時候咧，會特別個 feel 特別好，所以好中意廁所唱歌。 哦，我想問你屋企啲水費會唔會好貴啊？ 因為之前細細個唔使我交。 我想問啊，你係一個天秤座嘅人啦，係咪啊？係，你覺得自己嘅性格天唔天秤座呢？ 我覺得自己好天秤座，因為我要好多嘢都有啲係咪叫完美主義者啊？我係好似有時唱完 live 咧，喺電視或者喺商場度唱完 live 咧，我會睇翻啲自己嘅片段，我會覺得好唔開心，因為唱得唔好啊，自己同埋緊張， 係好事嚟嘅。但係聽講咧，你脾氣好好嘅喎，係咪啊？ 我真係好似未發過嬲 嚇。 我覺得又不是自己 EQ 好，我是覺得可能我自己之前小小個太怕醜，然後之後就不夠膽發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怕醜，因為人們覺得我在那裡傻笑。 哦， 因為我看回我剛剛開頭那些訪問呢，我是聽了很多，我都覺得自己是這樣在那裡笑，笑到是自己聽不到自己在說什 麼。哦 OK 好。同埋我知道啦，邝星宇啦，是很喜歡藝術的，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自己喜歡什麼的相關藝術呢？ 我喜歡什麼藝術，還有我在大學是讀 Arts 的，還有我主修是主修一些陶瓷啊、木啊這些方面的。陶瓷呢，我不是好像人鬼情未了那一種陶瓷，我是真的鐵呢，一嚿嚿切开佢，跟住之后逐块逐块用手整翻平佢嗰一种陶瓷。 OK， 咁啊同阿 Alex 倾咗一阵偈啦 ，Alex 真系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可爱、好中意笑嘅人，好nice 啊你，系啊。好啦，咁不如问下 Alex 啦，你喺嗱呢个2019年啦，差唔多完啦呢个日子，你自己仲有啲乜嘢目标呢？ 目标啊，我有个目标就系，因为我听翻我啲访问咧，我觉得自己讲嘢把声好似好细个，所以我想成熟啲。 嗯，好，咁希望大家都会多啲支持今年2019年嘅新人啦。多谢晒你 ，Alex。 越细的丝，撞向冰山不退避，越细的爱情。做个疯子不怕死，但我的歌就当青春不贴地，愿我的爱人何来盛世多欢喜，即使天色再灰也能找到你，明明运气却神气，往往俗世亦能很优美。 赠你，悠悠春归送给你。闹市声稀，亦有声稀的细腻，没法讲永恒，就要讲珍惜自己。孩子很假，未够天真的真理，因工作花力，未够为爱花心机。即使天色再灰也能找到你，明明运气却神气。赠你，悠悠春归送给你。天天鼓舞自己，谁一出生都会死，白首寒露亦会飞。即使天色再灰，也能找到你。明明运气却神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明日举行的国际人权日游行发表声明，表示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制责任，特区政府十分重视，亦都会继续全力维护。不过同时希望市民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又说任何暴力违法的行为都是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相违背。政府發言人說，因應修例而反映出的香港社會矛盾紛爭以及需積極面對的問題，特區政府已經汲取教訓，會虛心聆聽和接受批評，期望與各界共同努力，盡快回復社會秩序。一批市民在湾仔港湾道花园参与爱国护港集会，认为区议会选举有不公平的情况，选举结果都未能反映真实民意。现场竖起多支大型国旗和区旗，参与人士面向北面方向站立唱国歌，挥动手上的国旗，并在面上贴上国旗的心形贴纸，亦有人手持黑色恐怖暴徒参政的标语，高叫撑警口号。集会发起人表示接受选举结果，但今次选举出现历来最多的投诉，希望政府正视，否则不排除发起大游行。立法会今日举行小组委员会会议，跟进本地不适切住屋问题和相关房屋政策事宜。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出席会议。在第一节会议结束之后，有市民上前向苏伟文递文件，根据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期间苏伟文疑似感到不适，在座位上闭上双眼。苏慧文回复查询时表示，他身体没有大碍，多谢关心。根据立法会的网上直播，苏慧文有出席第二节的会议。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大批民众上街，要求正在当地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各国领袖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危机。16岁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亦都有参与游行，示威者沿市内游行，沿途打鼓和吹哨子，亦有人携带象征环境已死的假棺材。大会说有50万人参加游行，警方估计有15000人参与。由于受记者和人群包围，通贝里在游行开始之后没多久就离开。他在台上发表讲话，批评各国领袖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背叛民众，民众已经受够，不会再让这个情况发生，强调要带来改变。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非常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花园道落山去金钟道方向，跟住下亚厘北道第三四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上罗便臣道，咁亦都影响到咧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厘北道去花园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就系花园道去金钟道方向咧，近住下亚厘北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罗便臣道。另外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厘北道去花园道方向嘅交通仍然是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另外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维园上桥位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近湾仔交汇处。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龙尾万茂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康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车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喺石柱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因应石柱广场一带有活动，直至到下午嘅六点，介乎石柱村道同埋石柱市场道嘅一段石柱新街咧，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只准另有许可证嘅居民车辆同埋伤残人士车辆驶入。咁石柱市场道嘅行人专用区生效时间会延长至到晚上11点。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咁近住维园上桥位嘅中线有意外，一大挤塞，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罗罗啊，我希望你哋吸紧毒嘅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咧吸毒真系带嚟好大影响噶，希望你哋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 B 戒毒，你哋都得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起硬同行抗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问下咧，平时你哋会唔会做好人好事噶？ 会啊， 嗯，会嘅。 你可以唔好答得咁狠啊！ 系咧，我落出嚟答得唔好。 你啊，冯迪生， 你好似我咁样啊嘛？ 会啊， 会啊， 系咯。 咁但系我唔知乜啊，落嗰啲认真咧。 咁我先走先啦，阿乐。过嚟， 会好人好事系好事嚟噶， 唔系我听惯咗每个礼拜阿乐嗰啲浮夸认真。我觉得你都 即系接受唔到我嗰啲纯洁嘅认真系嘛？ 系啊， 你问我有啊， 你问师培啦，跟住 有啊，梗系有啦，点会冇啊？ 喂，佢哋真系一对 的。我觉得咧， 你系自然流露喎呢个。 系咩？咁又太认真啊嘛？系，我成日都觉得咧，个人要保持美貌嘅话，最紧要咧就系帮多啲人。咁咧就我系啦，我亦都信咧人咧唔止呢一世嘅。咁你想下一世都靓啲嘅话，就要做多啲好事啦。 多谢， 冇错啦， 香港小姐啊， 系啦，做好人好事系本分啦。我觉得呢个系啦。 啊，你知噶？ 都知，佢系知，真系知呢个。 日行一善啊，所以大家要知唔知啊？系啦，但系 师傅你好靓。 多谢晒，你系一人一善啊，原 来。但系呢个有少少黑心。 系咯，我想话点解我突然间咁讲咧？因为有一个故仔咧发生，你听完之后，你睇下会唔会感动？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感动嘅。话说咧，上个月喺加拿大咧，有一个咧，喺一间快餐店咧，跟住之后平时我哋成日都食嗰个咧，拱门啊，金拱门嗰个咧。M 字啊， 系 啊，系啊，嗰一间嘅前员工嚟嘅，咁佢就话咧，佢透露咯，每一次咧有客人点单一个鸡粒嘅时候，即系我哋平时都好中意食嗰个啦，点甜酸酱嗰个鸡粒啦，佢话点嗰个鸡粒嘅时候，佢都会私底下咧赠送多一件嘅鸡粒咧去俾嗰个客人嘅，即系只要你点十盒，佢就每一盒就送多一粒，即系话你一共系啦，就送多咗一。即系送咗十粒俾你食噶啦，系啦，咁我都觉得佢好好人啦、啊。咁佢自己都有讲，佢就话有好多人都会称佢做呢个嘅鸡粒嘅罗宾汉咁话。 鸡粒罗宾汉 系啊，偷鸡粒的人啊。咁跟住呢一个人咧，佢叫邦达。咁呢个邦达咧，佢就话啦，我喺呢个嘅快餐店嗰度做嘢，做咗两年几噶啦。咁几乎咧，每次咧都会咧喺每一盒十件嘅麦乐鸡入面加多一件。咁因为咧，佢就系好似师培话斋，佢会想象到个客人翻到屋企，见到嗰盒鸡入面，多咗一粒，咁、就即刻会好开心。而我自己都会嘅，即系我成日都突然间咧，即系我啲婆仔咧，即系都已经年纪咁上下啊嘛，乐话斋。咁所以咧，好多小便宜我都会。系啦，啲小便宜我都会贪嘅。咁迪神你有冇贪啊？师培你有冇贪啊？ 会噶，有时咧啲薯条咧，如果佢侵得唔满咧，我会唔开心噶。我如果翻到去见到咧满晒嘅成盒，咁我就觉得哇，真 系 好满足。 我系一个贪茄汁嘅人咯，我系叫好多茄汁噶。我每一次食呢间，我谂我坐底啊，我要叫六包茄汁，唔够我再补咯。 系，我会嗌佢俾嗰只朝头早嘅提子果酱。 我唔中意食嘅， 一定要至少两包至三包，一包点包。 我唔得嘅， 即系嗰、那个食嗰只包咧，系啊，跟住其他又点薯条嘅，系、啊， 果 jam 点薯条几得要， 好好食噶， 系啊，佢成日都推介嘅，但我唔得噶， 系啊，又或者薯条点雪糕，好好食， 呢、這个 OK， 真系好食， 或者薯条煮饭都好食噶， 系、啊、煮饭 捞饭好食噶，原来。 吓、 啊！你冇试过啊？ 冇啊！ 我依个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同学教我噶，跟住咧佢就话你试下咧捞埋饭，因为点解饭本身冇乜味噶嘛，咪米味咯咁样。咁但系你捞埋 饭有甜噶，其实 有啲嘅，但系你普通食你唔会话饭好甜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咧你就捞埋薯条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个薯条本身嗰啲盐啊、嗰啲咸味啊，捞埋落个饭，你觉得特别好味咯。 哦， 即系薯片捞饭其实一样道理。 薯片捞饭 OK， 唔系即系薯条捞饭餐。 你知唔知咧？日本一啲嘅超级市场咧，系有一啲咧，好似薯片咁样嘅颜碎晒，变咗一粒粒一粒粒啦，跟住系捞喺啲饭嘅面嗰度食。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有好耐噶啦，呢个已经 紫菜咁样样。 有好多种唔同嘅味嘅，有一啲就有呢个我哋平时香港都有嘅热乜嘢嗰个薯片嗰只味啦。有头先阿的神话斋紫菜，有啲芝麻嗰啲，跟住系啦，有好多唔同嘅味噶，但系仲要系极耐之前噶啦，即系我唔会当新嘢推介俾大家。 大家。 啱啊， 但係真係會有咁，但係撈飯特別嘢味係好好味㗎。 個原理咪同阿莫之前做嗰個港豬咧，佢咪試過撈過一個飯團俾我哋嘅，即係日本米同埋呢個芝麻醬，佢上面再加咗啲好脆嘅面，係咪？係啦，咁誒異曲同工嘅效果。 係啊，哇，勁喎， 記得你嘅嘢㗎， 細心喎，希望每一次你都記得我哋所講嘅嘢啦。 睇你個書包拋到幾多次啊？ 唔係，最緊要要做到。 好点啊！我认输啊！ 咁跟住之后咧，佢就系因为谂到大家会好开心，咁所以佢就自此呢两年半咧，佢都会差唔多咧，几乎都成日都摆多一粒落去咁样。咁结果咧，粗略估计咧，佢而家咧反而争咗呢个快餐店咧，就1600个加币，即系差唔多港纸9400蚊咁多咯。 哇！ 即系你谂下，佢为咗去想大家开心，而自己要付出一嚿钱，就系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喂唔系好多，但系因为两年几嘛，加加埋埋就差唔多成10000蚊咁滞，即系9400蚊。咁佢其实可以唔需要俾啲9400蚊噶， 系 啊，所以其实呢啲好人好事就系佢为咗个世界会多啲欢笑，多啲快乐，所以而咁做咯。 不过我做过一个好人好事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几系我咁大个仔其中一个好记得嘅事件，就系话上咗澳洲嘅时候咧，澳洲唔系自己本土地方啦，你系会有少少惊去某一啲陌生嘅地方的。咁嗰陣時咧，我就同一個朋友咧一齊喺個街上面咧執到一個銀包。咁我打開個銀包入邊少量現金啦。咁但係即係佢仲有最緊要就係佢有一啲類似好似一啲票啦。我唔知係佢未入定係點啦。總之入邊就有啲咁嘅嘢啦，有個身份證，有個車卡咁樣啦。咁我哋就真係尋根究底，因為喺呢個銀包上面，我哋又唔敢即係亂咁交俾人啦。同埋我哋其實我唔知道當地我哋應該去警局係點樣處理啦。咁所以我哋就決定揾翻個主人。咁我哋就開始睇到佢嗰啲卡入邊咧係有一啲電話號碼，我哋就打電話去問，一路問嘅時候，終於揾翻嗰張卡嘅主，嗰個銀包嘅主人。我哋係揸咗半個鐘頭車，摸咗好耐路，跟住去到佢屋企門口。 哇！ 但係佢係唔係澳洲人嚟嘅？佢係一個我諗。我唔知巴基斯坦籍定係點樣啦，即係嗰個地方嘅人啦，係啦。咁跟住我哋就送到去嘅時候，佢極感動咯。即係佢，因為原來佢係話個銀包入邊有一張相係佢好珍貴，佢冇曬所有嘢都得，但係嗰張相係佢同佢爹哋影嘅，所以佢就話：哇，我真係多謝你啊！咁樣， 所以其實 佢真係多謝你， 我真係多謝你啊！ 係認真多謝嘅， 佢唔係低我嘅。 不過，我覺得我 feel 到當事人嗰種感動，因為咧類似嘅經歷喺我自己身上邊都有發生過，即係我都想喺咧呢個。多謝翻嗰一位執到我銀包嗰個人啦，但係呢件事已經十年前就係咧，我一次咧係袋咗好多錢喺個銀包，同埋嗰陣時係讀緊書嘅，仲係我記得嗰次咧係要交一啲款項啦。對於我嚟講，好似2000多蚊嘅銀包，但係一個學生嚟講已經好多。咁咧好死唔死咧，嗰日追巴士跌咗個銀包喎，咁樣好啦，咁我就好彷徨咧學校，跟住咧就有人打翻嚟俾我，佢話：你係咪啊邊個啊？咁樣你係咪跌咗銀包？我話係啊，咁樣。但係我好好奇點解佢會揾到我咧？原來嗰個好心人咧，佢喺我銀包裏邊咧，佢揾到張會員卡，佢甚至係熱心到咧，即刻打電話去嗰個機構講翻我個名，揾翻我個聯絡方法去揾翻俾我。咁咧真係好感動嘅嗰下，我想講呢啲好人好事。 其實真係唔好睇笑一個銀包，即係有時咧可能見到地下有一個銀包啦，你以為啊裏邊有啲錢咁自己好似發得大咁執到好嘢，但係其實呢個銀包可能對於佢嚟講係好重要，重要唔係可能唔係錢嘅重要，而係裏邊有啲好值得去回味嘅回憶。我記得咧以前上網咧見過有個婆婆係話好希望揾翻個銀包，係原因又係裏邊有一張好值得紀念嘅相片咁樣咯，咁所以真係如果我哋執到嘢嘅話，要揾方法，希望都可以送得翻俾個人，而唔係自己收埋咯。不過其實我覺得香港係好有愛嘅地方嘅，即係我自己都會幫人嘅，但係唔係幫到啲好大嘅事啦。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咧，我都有俾人幫過一啲好大嘅事。對於我嚟講， 係咩咧？ 對我嚟講好重要噶咯，我聽咗咯。 係咩咧？ 係咧，話 你唔好咁誇喎，陣間唔好笑或者唔好大件事咧。 我就覺得應該最尾唔好笑。 咪係咯，你真係越嚟越同阿樂係情侶檔噶咯，而家係 好危險啊！俾佢傳染咗。唔係，但係其實 俾佢傳染啊，係你傳染阿樂啊？ 係咩？係咩？唔係其實咧，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啫，但係其實唔係一件即係唔係好多錢嘅事嚟嘅。即係好少嘅一件事。話說我有一次咧就搭車，咁跟住上到去咧，我就發現啊架車咧原來冇八達通嘅，因為小巴嚟嘅。咁咧我身上面咁我要俾 cash 噶嘛？原來我發現全身都冇 cash 喎。 咁點啊？ 咁點算好咧？咁我就其實我已經喺架車度咧將成個袋翻曬。 其實好似係，哎，好似有少少 cash 嘅，總之最後好似爭五蚊咁樣啦，嗰個就好尷尬啦，咁啊爭五蚊都算多噶嘛，冇錢俾即係司機會唔會鬧我咧？咁去到最尾咯，諗住俾錢同司機講啊，唔好意思啊，即係啊，唔係喎，應該係。我谂住俾钱嘅时候，谂住问前边嗰个人借钱，跟住咧，当我借完钱，借咗五蚊之后啦，咁我就谂住去俾司机，跟住司机话唔使啦，前面嗰人再帮你俾咗啦，即系原来再前面嗰人已经帮我俾咗钱，咁、哦、结果我落咗车之后多咗五蚊。咁我揸住个五蚊，究竟俾翻边个 去咗买嘢食女仔。 我都系谂你应该买雪糕啊，买嘢食啊咁样咯。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五蚊不是太过分，因为我都试过帮人哋俾乘程车，俾咗18蚊咯。 哇、 嗯！因为我觉得有时系我都会遇到呢啲尴尬情况。你将心比己，嗰、那个人真系好惨地上，佢你 feel 到嗰人系咪呃钱噶嘛？嗯、即系有啲你会知道佢根本有钱，你扮冇钱啫嘛。咁但系我净上车见到佢唔系女士，佢、嗯、系男人嚟嘅，佢系好无助。哎呀，死啦！我真系冇晒五百蚊纸，佢系大纸嚟嘅，咁样佢掉五百蚊纸咩？咁佢行匀全车都冇人唱到出五百蚊纸俾佢，我最后就同佢讲唔紧要啦，就廿蚊去入啦。 系、嗯，我快速讲一个我自己想做好人好事，点知好淤嘅事啊！ 好啊， 咁话说咧，有一次好啱啱两个月前到啊，个零两个月前，咁话说我约咗老领啦，跟住就去沙田咁样就行街，咁跟住我哋就喂老领跟住之后我而家喺边间便利店嗰度买紧嘢，你阵间你经过到嘅时候你就过嚟搵我啦，咁讲。咁我排队咯，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因为好多人排队买嘢嗰一日，咁跟住喺我前三个位度啦，有一个小朋友，咁个小朋友戴晒口罩嗰啲，但我乍眼望落去，佢样孭住个背囊，好细粒嘅啫，我估佢可能最多都系十二岁到嘅啫，十一、十二岁咁样，咁跟住之后揸住佢个好细个嘅公仔人包，即系我哋以前嗰啲公仔人包，台面上面有啲百力滋啊嗰啲，即系一啲零食啊，一支水啊嗰啲啦，喺度数啲钱。跟住佢應該唔夠錢㗎啦，咁我就一路好彩嗰陣時就打俾阿老領，就話俾佢聽我喺便利店啊嘛。咁、我就話望到前面點解排咁耐，我就忍唔住，即係我未收線嘅時候，原來老領又咁啱未收線，我就話我俾啦，咁我行去前面，我同個小朋友講，我話我幫你俾啦咁講。咁跟住我喺度抄錢啊，當我抄嗰陣時候發現，咦？我啲钱咧，唔系我未唔够钱，我喺度炒我啲钱咧，喺度背囊去咗边咧，咁喺度炒嗰阵时候，点知原来老丁已经喺我前面冲咗过嚟，我帮佢俾啦。 我爷最尴尬嘅情况话，系阿姐都系我俾啦。 我冲出嚟好型咁同人讲，我帮你俾啦。跟住之后后面有个人就得啦，不如我帮你啦。比上比啊，呢个 唔系咁，但系都真系嘅，即系做呢啲好人好事咧，即系可能你唔好你帮唔帮到人哋都好啦，但起码你出咗一个热心，系咪？即系你都做咗一件好事吓，咁啊帮咗人就更加好啦，系咪？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喺四点半新闻前咧，我哋听咗一个新嘅新闻， 系啦，阿邝星宇嘅新人嘅一个新闻， 系啦， 今日啦。即系呢一 part 啦，又到边一个新人出场呢？ 今次呢一个新人咧犀利啦，咁喺呢个 busking 界，摇身一变就变成我哋一个加入咗乐坛嘅新人啦。咁但系究竟入边咧，我同佢又会有啲咩对话呢？咁同埋其实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听到三个新人，去介绍下佢哋自己啊，同埋我哋四个都会同佢哋倾下偈。 为期一年七个礼拜嘅，咁啊俾大家咧可以用唔同嘅方式了解多啲新人啦。 冇错，请佢出嚟啦。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陈尚士认真做新人。 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罗海玲。喂 ，Hello Judas， 我系 Dixon 啊。 Yeah，Dixon 你好。 今日咧都想借呢个机会咧介绍俾大家认识，咁啊，但系喺呢个识新朋友嘅时间咧，最好就系玩游戏。 好啊，我要玩下游戏啊。 好啊，呢个游戏咧就系同你玩 Judas 嘅快问快答啦。 好。 作曲作词。 作曲。 电吉他木吉他。 木吉他。 旅行写歌，屋企写歌。 屋企写歌。 打机睇书。 打机。 busking 定系售票嘅演唱会？ 售票演唱会。 电话定电脑？ 电话。 彩色定黑白？ 黑白。 零食定系正餐？ 正餐。 嗱，以我哋大家认识啦 ，Judas 其实都系一个 busker 啦。咁但系你玩木吉他嘅时候，有冇又会玩下电吉他嘅咧？ 其实都有想过的，但是觉得自己呢电吉他，因为那个电吉他比较着重 solo 多一点，手指呢不够灵活呢，就怕自己做不到，所以就没那么在行之下呢，我就揀了木吉他。因为我自己呢本身就 是学琴啲嘅，我会中意比较啲歌咧，会有好多琴嘅元素喺入边咯。听歌系比较中意有琴声啊，或者系纯音乐嘅琴声，我都会中意听。我觉得自己识琴咧，弹琴系叻过弹吉他。 因为啲人话其实系相通噶嘛，即系当你识得吉他，可能某啲嘅 scale 啊，成嘅时候，其实你摆翻落去琴，其实系都系嗰类嘢，不过只系个形式唔同咗啫嘛。 是啊是啊，咁就可能真係十隻手指嘅形式会好啲囉，因为我主要都係左手去按 chord 啊，或者一啲 solo 啊咁样嗰啲呢。 我应该俾一个快问快答你係吉他定係琴，咁可能你会即刻揀琴係咪？ 咁係啦，即刻就会揀琴啦。 另一个呢就是打机和看书。欸，打机你是？ 我非常喜爱啊，无论是街机啦，又或者是一些电话的游戏啊，或者是一些手提的游戏机呢，我都很喜欢玩。 但是玩什么类型呢？ 咁如果係手提嗰啲呢，我就會玩啲比較策略性啲嘅遊戲啦，即係要諗點哇點樣去打對方嗰啲啦。咁，如果係街機嘅話呢，我就會鍾意玩音樂嘅遊戲多囉，鼓嗰啲囉。 我覺得好難㗎喺香港打鼓機，因為呢香港打鼓機你係排唔到隊㗎。 哦，係呀，所以要跟機呢，我成日都會起碼去跟到第六個第七個咁樣，可能食埋個飯返去玩呀，咁就差唔多啦。 係呀，你嗰、那個你擺嗰$1呢，有機會真係鋪塵囉。可以， 系啊，摆到成座山咁样摆咗喺度。 系啊，极多人跟机。另一个咧就系彩色同黑白色，你系咪都要偏好黑白色多？ 系啊，我自己平时着衫咧都比较黑掹掹多咯。如果攞翻黑白啊彩色嚟去形容咧，我会觉得以前嘅自己系黑白，而家咧就会比较丰富啲，多啲颜色嘅。咁，因为咧接触得多咗唔同嘅人啦，或者唔同模式嘅表演啦，或者可能就真係到自己出歌，比起以前嘅黑白嘅嗰種嘅單調呢，就會有一個對比。咁，但係點解我又會話鍾意黑白呢？因為我會覺得黑白係簡單，又或者係比較易嘅一啲嘢囉，係比較自己易啲去掌握。彩色呢實在太複雜啦，不過做得呢一行呢，咁當然都要去慢慢適應啦，可能我遲啲會鍾意彩色多啲。 咁但系嚟紧啦，新一年啦，你自己又有冇啲咩嘅希望咧？喺呢个乐坛上面， 新一年嘅希望咧，其实啱啱即系你问到我作曲定填词啊，咁其实我有少少会想喺新一年咧可以做到填词咯，因为我自己作开曲，咁就会觉得啊，点样去做一个曲自己中意嘅，咁就系好开心啦。但系如果可以包埋一个自己中意嘅词咧，咁就不得了啦，就 perfect 啦。所以好想试下呢一样嘢。 咁啊，期待你嘅作曲作词咯，喺个 credit 入边。 好啊 ，thank you。 好，咁啊，加油啦！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仍然每晚静候，就算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眼。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忘掉你还是你，尽力推 事，谁知那一天受重伤先敢开窍，除非在意任这花中枯竭更加可笑，退役过重犯过情愿我路过， 作不再进取。报道引述有关官员话，政府内部有人担心调查损害巴中关系，因此向调查人员施压。巴基斯坦内政部同外交部拒绝评论，中国外交部就回应话唔清楚有呢份名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晴朗同非常干燥嘅天气。下午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4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深井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丁九桥。咁另外咧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住海景大厦中线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景大厦中线有意外，龙尾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而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快线咧暂时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咁另外喺佐敦嘅宝灵街，因为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子豪。 长路横街都可共处游走，只需紧握你右手，若暖气充斥了地球，冰水都不发愁，好想拥吻你，马上清爽得够。 身处冬天的我，最希望就是可以回到去热辣辣的夏天。揀嚟呢一首 Rubber Band 的小凉拌，齐齐感受一下呢一份夏天独有的热感啊。 外头的风景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我是 Ian 陈卓贤， 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动物嘅。其实最担心都系因为而家成日工作都要由朝早可能做到去凌晨，唔喺屋企嘅时候陪唔到佢。自己个人你嘅生活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嘛。但其实你嘅宠物嘅生活只系得你。所以如果你唔陪佢玩嘅话就都几孤独啦，佢会好惨。除咗真系要令到佢生活食啊瞓啊都好之外，你系要陪佢玩囉。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加油爱宠。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今日呢个港珠呢到我开题啦吧。 哦，係呀。 係呀，今日呢玩呢个港珠嘅时间，咁听下我有咩题目俾大家。 港珠的百科全书。 如果问你今次世界纪录大全，可能你会諗一諗，因为佢另一个名就係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呢一本书呢其实记载住世界之最嘅工具书。入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科学好多唔同界别嘅世界纪录。但是本身这本书自己都是一个世界纪录，每年都会出版一次，受到版权保护最畅销的书籍系列。不过除了我们在书里面看到之外，其实它亦都以电视节目和博物馆形式出现过。因为这个今世世界纪录大全非常之普及，所以它亦都成为了一个世界之最的国际权威指标。 长嘅嘛，好啦，就系呢一个啦，咁啊就同你讲呢个世界纪录啊，但系你哋三个有冇睇？以前细个好中意睇咧，佢嗰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电视版咧，经常都有啲奇人会走上去噶嘛， 系啊， 好好睇嗰个 咩最长手指甲咯，我记得 系啊，哇，那个真心经典，同埋最长头发咯， 哦系啦，手指甲嗰个好核突噶，佢系咧 一个回旋窝噶， 系啦，即系长到一路卷一路卷卷到落地下嘅。咁我都唔知點解可以留到咁耐，跟住仲有我有時咧會去旅行，我好中意去睇嗰啲叫做咩不可思議館啊，定係啲奇人異事館咁樣嘅，咁裏邊有好多世界大世界紀錄大全裏邊嘅嘢。 好啦，咁今日咧我就揾嚟咧一啲世界紀錄，咁啊三個世界紀錄，得一個係假嘅啫。 哦， 聽下你哋覺得邊一個先係假？ 好啊， 假。好啊，唔該曬。 洗耳恭聽。 咁咧先嚟第一個咧就係、是。这个是一个84岁的老人家。 吓、 啊、我喜欢这些我很啱啊这个。 是不是是不 是 ?84 岁的老人家。 吓、啊、 他玩的是一个表演空中飞人。 哇 而他的健力士纪录是因为这么老年纪他都还继续做这个空中飞人。 哦 俾反应啊。 俾唔到呢个。 呢个系勁过你系俾唔到。头先无关痛痒嗰啲你俾足。人哋咁咁大年纪仲玩空中飞人喎、 啊。我唔要同师培同阿乐同样嘛、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呢呢一个嘅空中飞人嘅女士呢勁嘅勁在咩呢，佢而家已经系84岁啦嘛。 係。 但系佢系78岁嘅时候先开始上呢个堂学做空中飞人。 係。 但系佢最后成功做到 空中飞人同嗰啲玩 即系嗰啲即系绑住 伞有咩分别？ 唔系唔系，佢即系绑住两条腰弹你上去，然之后凌空做一啲动作跌翻落嚟嗰啲啊！即系好外国通常好多好大嘅、 体操嗰啲 啊，类似咁样啦，系杂技团咁样啦。咁啊呢一个系其中 好脆弱嘅， 系啊， 老人家 80几岁就啪啪声。 嗰啲骨，咁佢就有危险咯，会 有冇多啲？有冇多啲佢嘅背景啊？ 有冇背景？ 系啊， 咁你自己去了解。 女仔嚟嘅佢， 女仔嚟嘅， 系啦。咁呢一个咧系女人嚟嘅，系啦。咁好啦，另一个咧犀利嘅咧就系咩咧？呢一个嘅系一个餐厅嘅老板，夜晚咧。佢係即係普通夜晚， 即 係 仲講緊空中飛人。 唔係呢個另一個，呢個另一個係另一個。呢個老闆犀利啦，佢就係夜晚咧普通一個廚師嚟嘅啫。嗱呢個咧都係有上咗年紀嘅啦，83歲。 係 83歲呢個嘅 uncle 咧，佢雖然係一個餐廳嘅廚師，不過佢另一個身份咧係一個 DJ。唔系电台节目 DJ 系夜 即刻即刻即刻即刻嗰啲 哦，阿波迟啲可以做咁， 佢可以啊， 系咯， 佢都系听开呢啲嘢噶嘛， 系佢而家已经话中意 music 啊嘛，夜晚嘅时候， 哦， 系 咯，我哋中意 唔使望住佢， 我哋仲中意 music 嘅时候，佢就系中意 music， 系犀利啦，咁咧，但系咧呢个系第二个世界纪录，因为佢好劲啦，年纪咁大，但系仲做紧 DJ 啦，出紧碟啦，咁另一个第三个呢个系咩咧？第三个呢个咧就系一个。94岁嘅伯伯 啊， 呢个伯伯咧厉害之处咧，其实佢由细到大嘅技能都有嘅，就系、是、可以掹个下面呢个眼皮拉长， 拉到几长先？ 佢以前咧就自己做咗个纪录，拉长咧系有5cm， 哇得啦， 5cm 之后咧，后屘佢试过再拉长啲咧，而家因为我唔知系咪因为佢人老开始就啲皮都松啦，佢一拉可以拉到11cm。 好核突，我咪同佢 间 尺咁 长。系啊，佢拉得好松。 佢反弹翻之后会变成点咧？ 冇错，冇错。佢嘅技能就系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啲皮咧系拉完之后佢有一种回弹啊，即系佢又唔系松泡泡，但系佢仲可以收得翻入去，咁所以变成咧佢呢一个嘅技能。咁跟住佢就变成咗一个世界纪录，就系、是、佢可以拉出 11cm，即系一拉出嚟成个眼球薄咁跌咗出嚟咁点？ 佢仲有嗰个眼嗰、那个叫咩眼肉啊？即係佢反咗仲有眼皮入面咧，仲有啲肉仔，佢仲見到咯，見到嗰啲血絲，係啦。以上三個究竟邊一個先係真？你哋可以商量一下，係啦。 而家可以商量下， 可以傾下。 全部都好真喎， 全部都好真。 係咩？ 係咩？ 我唔覺喎。 我覺得全部都好假喎。 係 咯。喂，但係入邊有兩個係真嘅喎。 係咯。即係阿樂哥，你嘅思考同我哋真係唔同。 师培咧，师培你点？ 不过证明佢同健力士啲人好 啱， 系啊，好啱 channel， 系因为佢信咗啲浮夸嘢。 唔系，同埋我哋觉得假嘅，但系原来真有其事。 哦，咁又真啊，真系啊，因为健力士世界纪录其实入边系好多嘢咧，都系咦你冇可能谂到啊，但系原来佢真系做得到嘅，系啦。咁但系以上头先讲过，我俾多一分钟时间你。 我自己就觉得84岁嗰个空中飞人就应该系假嘅。呢、這個就難啲，因為你就算你飛到都好你一彈翻到嚟嗰啲回彈力咧，你啲骨頭脆噶嘛，一挫都散啦，係咪啲？ 但係佢78歲先開始學， 係咯，仲要78歲。 你諗下，就係話佢78歲先開始學啦，但係佢學到咁上下嘅時候，如果唔得，都唔會慣到83歲先話唔得㗎。 所以咪就 78歲就已經俾人停啦。 所以我咪就覺得成件事都係假咯，連78歲嗰下都係假咯。 O、okay, K， 即係如果你由細到大都開始學，你一路練到84歲都補到眉毛好正常啊。但係你78歲先開始，一挫就散啦，係咪啊 ？O K， 嗱，我就覺得就算係老人家都可以老當益壯， 當 然啦，有啲真係好厲害嘅，80幾歲都係走走跳跳完全冇問題嘅。咁所以咧，我係支持第一個係真嘅，我覺得第二個係假。個原因係咧。因为 DJ 呢一样嘢，即系打碟嘅 DJ 都系近年先兴啦吓，咁 唔系啊， 好 多年噶啦， 喂， 超过啊，你知唔知马米几时起家噶？你知马米出咗到几耐啊？ 年纪少，唔好意思啊。 你知唔知斌仔几多岁就出去玩啊？ 系咯， 我识佢话玩咗好多年啦， 咪咯， 系啊， 我细个啊，10岁佢已经出咗去玩啦， 咪咯，佢已经动节动节啦， 系啊，不过自己落球场动节啫，嗰阵时仲未识落夜店动节。 所以其实即系喺外国世界。做 DJ 都唔系 好耐噶啦， 新嘢噶啦。 但系你呢个唔系外国 DJ 嚟噶嘛？ 外国头先都系讲外国， 咁唔通你要喺边度啊？ 我以为孟买， 我都系谂孟买。 非洲 唔紧要，先重新估。 先你头先唔紧要，你头先估咩啊？ 估 二系咪？ 估二系假嘅。 阿乐咧， 系我估一系假嘅。 系阿莫咧， 我都估一系假，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成日都讲嘅，即系无论系嗰啲运动选手啦，你30几岁整窿40岁都已经要嚟退役。何况你70几岁先至练啦，人哋啊由细个唔知9岁已经喺嗰啲训练学校系啦， 练到你十几岁先出嚟比赛，你有乜理由练咗几年你就即系最老人家？咁跟住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其实咧一啲正大家成日都睇到一啲嘅资料咧，都有显示咧，话老人家其实就咁跌一跌。仲要系咁老，你喺条街度就咁扑一扑，佢已经会有生命危险嘅随时，系啦，好容易，所以就成日话喂，佢哋好易受伤啊，咁样啲骨又好易脆弱啊嗰啲，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假。第二个我觉得系真嘅就系而家都有奇英电竞队啦，冇嘢系冇可能，即系大家都会觉得系啦，打机呢啲嘢系要咁快捷，要咁敏捷嘅，即系个脑啦或者只手，佢哋都有电竞队，佢玩嗰啲唔系俄罗斯方块电竞。 啱 啊，系啊，即系出面嗰啲电竞嚟噶，咁同埋第三嗰个，我虽然都觉得好夸张噶啦，但系会唔奇咯，因为嗰啲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我都见唔少呢啲拉皮啊，系啊，拉筋啊，拉断咗条筋又自己搏翻啊， 好啦，最后呢啲啊，最后嘅答案啊，就头先阿莫莉讲到啊，咬牙切齿嘅拉皮嗰啲好多嘅， 系 呢个系假嘅。 吓， 拜拜， 系啦， 拜拜。 因为呢个咧系真系我创作出嚟嘅。原先咧，其实原先咧，佢呢一个嘅咁长咧，唔系因为佢嘅眼呢、這个叫咩啊？眼底嘅 眼皮啦， 眼袋、眼窝、眼袋系啦，而系佢个鼻哥。 个鼻哥 原来 个 鼻哥唔系拉长，而系长得好长。原先的世界紀錄咧，就係咧喺呢一個嘅土耳其一個男人啊，佢最初嘅世界紀錄咧係 8.8cm， 佢個鼻有咁長。 係 後屘咧人破咗佢紀錄，就係有個老人家咧，俾佢揾到咧，又係喺土耳其嗰邊咧揾到一個阿伯咧，佢有14cm 長啊個鼻。 哇！佢 所以咧 講咗好多大話。 係啊，所以佢個鼻基本上係長到成個靴咁樣。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好覺得好好笑啦。 無破鼻啊！ 係啊，真係無破鼻咁嘅樣。咁但係咧，我哋可能覺得哇，好好笑啦！健力士曬記錄，我哋其實成日都睇噶嘛。 但係其實我覺得應該會好苦惱喎。 點解？ 因為佢會好礙眼啊。系啊，首先就系个鼻咧，因为其实好影响到自己个眼球网个视线啊嘛，咁长 遮住咗， 因为咧有一个好处就系可能咧欧洲人咧轮廓好深，佢哋个鼻好直好斜，所以其实佢唔会阻到前面嘅视线。但系如果你突然间咧叫佢睇本英文书或者睇本故事书咧，可能佢真系遮住啦。 佢食嘢嗰时乌低身会啄亲个鼻， 整到个鼻系啊，所以就要啜啊喂啊咁样。咁但系咧头先我哋一路讲啦，世界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咁样。咁但系咧，你知唔知原来佢嘅起源都几搞笑？ 系 佢起源原来。真係咧，喺呢個1951年嘅時候咧，喺11月份呢一個嘅健力士嘅呢一個嘅董事咧，佢就真係走去同個朋友就比較，就話走去打槍啊，打係啦打槍，咁然之後咧，佢哋咧就開始喺度談 論，互相窒大家係嘛？ 唔係唔係，打槍嘅時候射嗰啲 哦射嗰啲 係啦， 射擊啦，不如講 我射擊啦，唔好講打槍啦，費事講要兩個男人點會玩打槍好尷尬， 唔會啊， 好係啦，咁啊睇下邊個打得遠。咁最后佢哋就话 边个射得远 系啦，边个咁其实都系一样啫，打好似好听啲，系边个打得远好听。 好嗱，讲翻射击啊， 玩射击系啦，玩射击边个打得远？咁最后咧，佢哋就因为咁样样咧，令到佢哋谂到系从来冇世界之最啊！ 最后互射， 我哋不如就唔系，最后佢哋翻房就谂下点样可以计划一下做呢个世界之最嘅书。咁佢就蒐集咗世界之最，就变成咗我哋而家慢慢演变咧，变成世界健力士世界纪录啦。 哇！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了解一下呢啲背后嘅故事啊、历史咁样啦。咁啊，今日就同你讲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咁啊，跟住落嚟有另一位新人上场。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陈尚士认真做新人。出场的新人轮到他林家谦。 喂 喂，林家谦， 系你好， 你又搞咩？ 啱啱食完饭咯。 咁你知道系边个未啊？ 我唔知啊，你冇咧嘛？把声你有辨识到嘛？ 哦，咁又系，我把声比较独特嘅，同你一样啊。 系啊，我独特啲，我啲转音系有魔性咗。 喂，你而家系咪仲系咧一人打两份工咁样噶？ 我好多份工嘅，我又写下歌啊，唱下歌啊，跟住编下歌啊。唱片公司啊，咁样呢啲算唔算咧？ 咁你每一日你系点过啊？其实 哇，你如果你譬如问下啲填词人，我都想知啲填词人而家一日点过啊？梁打坚嗰啲咪啊，去沙滩咯。 我唔定嘅，我睇下最近有啲咩即係要讲嘅嘢咁咪做囉。咁讲完啲 deadline 就会松动啲嘢。 但我听你咁讲呢，即係你搵到食㗎啦。 我呢啲得过且过㗎咋。咪但係,ok 嘅，我又唔係食好多，我食啲 cheap 嘢嘅。大脱落嗰啲咯， 系嗱，你而家都话你自己其实即系做音乐人都搵唔到食，你仲走去做歌手，歌手更加搵唔到食啊！你做乜突然间无啦啦走去做歌手啊？ 哦，系咩？歌手搵唔到食嘅咩？我唔知道，我以为歌手好搵，好好搵，我先做咋？ 你俾边个水咗你啊？ 唔知啊，我见啲人哋歌手哇，全部都啊，又买屋又买车又咁又咁样咁。以为人哋好有钱，咁我咪走去做咯。点知都有啲中咗伏。 系，所以即系你话你今年做新人啦，即系今年做歌手，就系因为你谂住系可以好有钱，所以你就 系啦，谂住搵大钱嘅。之后我就入咗个骗局，而家都走唔翻转头。 喂，但系我想话咧，你都系我哋今年啦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嘅候选人之一啦。但系其实我想讲咧，你另外仲有20位嘅候选新人噶。你 系咁多咩？ 系啊， 我以为得姜涛嘅， 即系你谂住佢冠军定亚军，或者你冠军佢亚军咁啦？ 唔系啊，我自己都唔存在，我觉得全净系有人识姜 B 咯，冇人识我哋其他19个人。 唔系，好多人识你嘅都。 伊人咯，加伊人， 伊人仲有 Mira 啦，系咪啊？ 系咯，就系咯，加埋咪19，有冇19个？12个，都有嘅。 但我想话你同咁多人合作过，你自己又觉得边一个人系比较特别嘅呢？ 因为姜 B 我同佢有合作嘅，就录咗只歌，因为我有只歌俾佢嘅。咁我又监佢，咁所以即系之前已经有识噶啦。 所以你觉得今年嘅新人里面咧，候选名单最大劲敌就系姜涛、姜 B 啦。 唔系劲敌咯，系必胜咯。你赢硬嘅， 唔系咁又唔好咁样，你都要俾啲信心自己，因为其实我哋电台咧， 呢个做咩噶？呢个系一个即系唔系颁奖礼嘅一部分嚟噶？ 唔系啊，但我想话俾你听，我其实全部嘢都录紧音噶，我会播翻出嚟噶。 系喎，你边度播啊？ 我哋 会 live 啊？ 咁又冇，我哋会迟啲喺翻呢个礼拜六嘅寻常时认真做播翻出嚟噶。 播咯，我应该冇讲粗口啊，应 该。你冇讲粗口，我放心。 应该冇，系嘛？ 系啊，好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不哭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没事。若需要，亦不要，没有沧桑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那样坚持，那样不治，却又至没有结束，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有几次，又去一想起某某事唯一可中意，才来害怕无下次，其实多么讽刺。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是罢手，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快。相恋过，单恋过，单身还更加自在。那样不同，那样相似，到下一个会否相得更精彩？ 不会得到最爱，最多只有紧爱，这么反复比较，继续重复到未来，才明白爱情是我和自己的竞赛。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手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快，未结识到你竟已先鼓起舍得的不想找到你，就像前度在一起，期待想追着下一位的你，至少将漫步送你别离，就算一说起记起，别再和前度比美，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手还是白手，仿佛怕麻木变老得很快，不想哭笑纯熟得这么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空运牌照局早前就香港航空牌照附加两项新条件，要求确保注入资金，否则可以撤销或者是暂时撤销牌照。牌照局寻日召开会议，审视港航提交的资料，要求港航进一步就注入资金提交更具体的细节，在收到细节之前，暂时不对香港航空作进一步行动。牌照局说，港航已经根据牌照局的条件提升现金和视同库存现金至定定水平，并且承诺持续保持有关的水平，在慎重考虑了公众利益和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政策方向等因素之后，作出暂时不作进一步行动的决定。牌照局会继续密切跟进港航的整体营运状况，并要求继续改善营运效率，调整长远营运策略。政府就明日举行的国际人权日游行发表声明，说保障人权与自由是宪制责任，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同时希望市民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意见。又说任何暴力违法行为都与世界人权宣言精神相违背。政府发言人说，因应修例而反映出的香港社会矛盾纷争以及需积极面对的问题，特区政府已经吸取教训，会虚心聆听，接受批评，期望与各界共同努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又说政府一直坚决维护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但该等自由并非绝对。由六月初至今，香港有超过900宗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很多演变成暴力违法事件，警方一直严格根据法律果断执法。一批市民在湾仔港湾道花园参与爱国护港集会，认为区议会选举有不公平情况，选举结果亦未能够反映真实民意。现场竖起多支大型国旗和区旗，参与人士面向北面站立唱国歌，挥动手上的国旗，并且面上贴上国旗的心形贴纸，亦都有人手持黑色恐怖暴徒参政的标语，高叫撑警口号。 集会发起人话接受选举结果，但今次选举出现历嚟最多投诉，希望政府正视，否则不排除发动大游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政府拎出足够的勇气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说，气候变化是当今危机，不是未来问题，呼吁各国向造成污染的源头征税，并停止兴建新的燃煤发电厂。他又对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存在分歧令世界分裂表示担忧，促请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广泛领域由对抗转为合作。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日是天晴非常干燥，明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3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意外清理好㗎啦。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丁九，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景大厦中线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呢，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亦都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呢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呢都係有啲车龙㗎，而家车龙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里正屋村。喺新界区方面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少林苑。跟住提返呢个封路安排啦。喺佐敦嗰边呢，因为宝陵街有爆水管，现时呢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一段宝陵街去广东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赤葵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赤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触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次出场嘅新人有佢林聪。 喂 喂，林聪先生，唔该。 系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系咪直神咧？ 喂，林聪，点啊？你最近 嚟紧，因为有首歌准备出啦，咁样而家做紧啲录音同埋后期嘅工作咁样咯。 我有一个小小嘅游戏咧，想同你玩啊。 系啦， 快问快答，睇下你点样。 有啲紧张啲， 唔紧张，我哋吸一啖气嚟啦。吉他影相， 吉他 作曲作词， 作词 打机瞓觉， 瞓觉 长发短发， 长发 睇书运动。 运动 EDM acoustic EDM 旅行写歌屋企写歌 旅行写歌 零食正餐 正餐 哇你出乎我意料之外、啊、有啲 系 啊 系咁 因为咧我哋平时见到而家你系短发噶嘛 系 你系短发间好多颜色噶嘛而家但系我又估唔到原来你中意长发嘅时候、啊、 其实我都好。三心兩意因為咧有時候咧短髮嘅時候啦，而家短髮嘅時候，我就會想好似好長好長hard rock 嗰種可以盛水髮嗰種長度咁樣。 哦， 我有諗過呢個方向。 但係 Jack Lock 頭嗰啲你得唔得 都有啊，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目標想係 achieve 到嘅，就係即係留翻一個咁樣嘅頭。 但係唔洗頭你係得嘅，因為 Jack Lock 頭聽人講係唔洗得頭噶嘛，同埋你要忍受到噶嘛。 我聽人講係有好多。犧牲喺入面嚟有好多所以我都仔細再考慮一下但我好想做到呢件事 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打機同瞓覺你平時好唔夠休息咩 其實以前就會少啲即係可能係四點五點先至開始瞓啦咁樣去到後期嘅時候呢就會想調節得好啲啦咁就會想早少少咁可能一兩點就瞓第二朝就早啲起身去做嗰啲嘢咁樣咯。 如果俾我揀早啲瞓同早啲起身，我會揀早啲瞓咯。但我揀唔到早啲起身咯，因為真係太難度高。 我一開始都做唔到啊，但係慢慢即係第一日啊，又瞓遲咗，跟住第二日就可能即係個意志再堅定啲，要八點七點咁樣起身咁樣啦。而係我覺得係想有好嘅音樂嘅時候，其實即係作息都好緊要。如果休息得好嘅話咧，咁我會個腦啊靈感會更加澎湃更加多咁樣。 另一个啦真係同你嘅音乐创作有关系啦作曲作词你会揀作词多个作曲 其实各有好处嘅但係我会鍾意多啲喺文字上面表达得多啲啦咁样。 嗯 因为一嚟可能係喺香港呢个音乐圈入面对于词嘅理解呢大家都有一个期望喺入面所以就会喺嗰度諗办法可能透过词去表达得多啲我嘅諗法。 今年啦2019年嘅新人啦咁你做呢一个新人有冇啲咩嘅格言啊或者你有啲新希望咁样呢 我係好希望我音乐可以用会一啲旧有嘅嘢或者已有嘅嘢去重新创造一种新嘅感觉啊或者体验俾到听众呢係有一个启发嘅咁样。 希望呢一个快问快答呢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多少少林聪啦另外亦都期待住呢林聪嘅音乐创作等你带啲音乐俾我哋啦好 好啊好啊。 谢谢你林聪。 感谢你，感谢你， 加油！ 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今日好开心啦，嚟到啦一个展览里面呢，就遇到一位泰国嘅 illustrator 啦，设计师啦，咁佢嘅画风啦，我諗好多少女啦或者女孩子一见到啦都非常之喜欢嘅，因为啦用緊嘅颜色啦都係好 candy color， 好充满住糖果色彩，好缤纷嘅。咁而可能有啲朋友仔都见过啦， Greeny and Evie 呢一个组合呢，就係一个小妹妹啦再加埋一个大笨象 Greeny and Evie。咁啊呢个妹妹啦，你永远见到都係非常之开心啦，充满住朝气嘅。咁而呢只大笨象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细细只，咁啊个鼻咧成日都向上，好似茶壶嘴，咁啊耳仔咧望落好似翼咁样样，咁我冇记错，子龙咧就喺2015年嘅一个冬天嘅玩具展当中啦，首次遇到啦呢一个设计嘅作品嘅玩具，咁啊今日啦有幸啦佢嚟到香港，既搞一个展览，咁啊亦都有少少时间，咁子龙咧就可以同佢倾倾偈，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欢迎 Two。 Hello, my name is Two Natapong。 Do Nakapon. Yes, Do Nakapon. I'm a creator of Greenie and Elfie. Yes, welcome to Hong Kong. Yes.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呢一位啦，其实就是来自泰国的设计师嚟嘅。咁啊，初头啦，我都以为是一位女孩子嚟嘅，因为啦，设计非常之有童真啦。但系啦，上网揾咗资料之后，先发现原来是一位男士，仲系充满住经历嘅男士嚟噶。咁啊，因为啦，过去嗰十多二十年啦，佢都系做咗好多关于动画方面嘅工作。 In the past, I make a comic, the Thai comic.Like a manga comic. And then I work in animation company. And after that, I make a Green and Elfie. 他原来很早之前在泰国已经就做很多是喜剧的漫画。后来也都在一间动画公司那里创作的。之后才诞生了 Green and Elfie. When I was young, I love to see the anime movie or cartoon, everything about a cartoon. When I grow up, I try to make a job about the cartoon.I used to draw my own comic, draw illustration for the comic. And that point, I want to make a cartoon series or feature film animation. When you start to have this dream, is it very young, like a kid? Yes, when I was a kid, I just draw the cartoon I saw on the TV. When I see the Star Wars, I draw some scene and stick it on my wallpaper.If I like the animation or cartoon, I will draw it. 他提到原来很小的时候已经很喜欢动画，想将这个成为他未来的工作。所以他小小的凡是喜欢的动画他都 画起身的，包括 Star Wars。画了出来之后其实就会贴到整屋的墙都是的。后来为什么会慢慢发展到有这个系列 Greenie and Elfie 的诞生呢？ Back to the 2003, when I knew I will have a daughter, I'm very so excited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set up her name first. I think her name Greenie. And yes, Greenie is my daughter. And the same name is the character. Yes, and I decided that I would like to my daughter what to be. And I keep it until I didn't not make animation when the company closed.I saw my friend, we just chit-chat, they looked my sketch, and they said, oh, why you don't do this? I told him, do you know who is she? He didn't know. Oh, it's my daughter. That is my inspiration. Oh, that's why that is Greenie and Elfie. For Elfie, Elfie is come from the character I have in my project. It's a tiny elephant who live in the...Wonder Forest or something. 咁啊，原来啦，即系时光要追溯到去2003年嘅时候啦。因为嗰阵时咧，佢女女啱啱出生啦，咁啊，佢咧就谂紧做啲咩好啦，即系为个女女可以做嘅，除咗改名之外，可以做咩啦？咁嗰时就帮佢改咗呢个名字，就叫 Greenie。咁啊，亦都咧尝试画低啦一啲嘅即系生活嘅琐碎事啦，或者将佢呢个灵感啦就变成啦佢嘅不足啦。咁啊，后来啦到佢工作上面咧出现一啲转变啦。咁啊，同朋友啦讲起上嚟啦，就考。遇翻当年嘅 sketch， 即系呢啲嘅作画，于是佢朋友就话：，喂，点解唔攞嚟画啊？诶，点解唔攞嚟做玩具啊？咁佢就话：，你知唔知呢个咩嚟嘅先？呢个系我个女嚟噶，咁样样。于是咧就慢慢展开咗 Greenie and Elfie 嘅诞生啦。咁啊 ，Elfie 咧其实原来就系嚟自佢另一个 project 里边嘅作品嚟嘅。咁啊后屘咧就撮合咗，就发现，哎，原来呢个组合都几得意嘅噃。 I made some pins, some T-shirt, or whatever I think and I can. When my daughter born, I give it for my friend, my cousin. I give it to everyone I know. So by hand, draw it, or you will yes. print it out? Yes, or it's a T-shirt, or drawing, or sticker, or I think everybody have. Oh, 佢女女出咗世之后啦，佢就太开心啦，咁啊画咗好多作品，包括啦系画喺 T-shirt 上面啦，或者系其他物品上面啦，就派街坊。就好似我哋即係派豬腳咁樣，佢就嚟派街坊，咁令到好多朋友仔都即係知道佢嘅作品啦，亦都喜歡嘅，因為啦個畫風啦係瘦落女啦，好開心，好有活力，好有朝氣。 Because in the past I have a concept, some, but now my real Greenie have grow and the character grow follow her. So how should feel? How should think about your drawing? Oh, it's me, it's Greenie. Yes, but the first time she's shy.To her fans, but now her fans and search on the Google and many many news or many information and now she loves many fans too. Yes, many fans too. 咁原来啦，呢一个角色啦，唔单止令到阿 Two 啦，佢自己有成长啦。咁佢女女慢慢长大嘅时候，见到呢个角色啦，初头都有啲怕丑，有啲紧张，唔好够胆话俾人听嘅。咁后来大下啦，咁好多朋友中意啦，佢都好开心同其他人 share 啦。因为喺 Google 啦网络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啦，令到非常之开心。So,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en your drawing become a real toy? Mm-hmm. So the process, how difficult was it? When I drawing and want to make is a real figure, I will concentrate about shape and form. Be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drawing or illustrate you love, I will follow that. I will keep.Around 90 or 95% because I love the drawing. When the sculpture or to copy the license and keep the same feeling, it's very, very hard, but much to do. Just do remember how long you tune the first one. You mean the figure? Yeah, figure first time. Around 2 months because I adjust and reform and many again. 好多时候我哋画咗一个作品啦，由 2D 变成一个 3D 嘅 figure 或者玩具，都经历一个时间啦，去个过程啦，去处理啦。咁原来对阿 Two 嚟讲啦，佢都至少经历咗2个月，咁佢全神贯注落去啦。其实佢好想啦，将佢每一个线条啦都立体化。咁呢个过程都唔容易㗎，因为你喺纸上面只係几笔啦，好似好随笔咁，但係将要变成一个立体嘅时候，你讲究嘅唔单止係角度啦，可能係厚度啦，甚至乎形状啦，咁都真係要好全神贯注去处理㗎。 I'm just bring her to a toy store and display at my friend's booth and Leo Unbox come and see this and told me,Oh, I want to make this. 5 years ago, right? 4 years ago. 4 years ago. Yes, 4 years ago. So he's come to you and, I want to make it. Yes. 咁个契机点解会将佢嘅 Green and Elfie 立体化变成玩具啦？咁原来啦，大约4年前啦，咁喺 Toy Show 当中啦，佢个朋友就摆展览啦。咁佢嚟同朋友倾下偈嘅时候啦，就俾其中一间玩具公司啦，就睇中啦。將佢嘅作畫啦，就想變成一個實物嘅玩具。咁呢個咧就正正開啟咗 Green and Elfie 嘅玩具誕生之路啦。 Because I want to see the feedback when they saw Greenie, I would like to see. I will come by myself. Yes, I ask them, when you see it, what you thinking? And almost they said, they feel a chill, they feel a relax when see her. I think as I.Come the right way because I want them to feel that moment. 其实互联网咁发达，点解要亲身飞嚟香港啦？原来啦，阿 Two 佢就系想面对面睇到啦读者嘅感受系乜嘢嘅，咁啊亦都成为咗契机啦。咁当时啦，好多朋友啦面对面睇到嘅时候咧，都话啊呢个作品啦令到佢觉得好放松啦，好 relax。咁佢就觉得我冇嚟错啦，我嚟呢一度同佢哋交流。是对的。其实今次他不是第一次来香港啦，咁每次来香港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啦，都同佢交流嘅。咁我都睇得出佢好多 fans 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啦，咁所以佢亦都真係会坚持继续来香港同大家交流。咁佢话呢种感觉啦係讲不出嘅，即係唔可以用言语表达嘅一种开心喜悦嚟嘅。So, thank you again coming to Hong Kong, share this happiness with us.、 Thank you you all for all your support.Me. Thank you, LCX,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如果大家啦都有興趣啦，咁可以去到維多利亞港旁邊啦，一個好大型嘅超級商場裏面啦。咁而家咧仲擺緊佢嘅展覽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度感受一個特別啲嘅聖誕啦。咁亦都感受得到阿 Two 同埋佢女女 Greenie 嗰個感情到一個設計嘅投入。喂，再次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